毁人称职， 就是毁谤他人 却自以为正直。 是君子在待人处事方面，一定要做到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正直无邪，这才是直。 有些人本身未能正直，而只以毁谤他人来自称正直，这就已经丧失良心，哪里能够称为直呢？ 而且正直的人心地一定忠厚，该说就说，使人知错能改，主要在有足够的诚心，而不是在言辞表达，这就是直。 那些毁谤他人的人，以污损别人名誉来满足自己怒气的发泄，却自认为是行直道，岂不让人感到很痛恨吗？ 老子说， 聪明深草而近于死者，好欺人者也。 意思是说，其人有聪明才智，又能够深入观察，却使自己陷入死地的。 这种人大多是喜欢讥笑批评他人呐。 宋朝的伊川先生程颐说， 君子对待他人，应在他有过失处找出没过失来，不应在没过失中去挑剔过失，然而要求自己则应与此相反。 唉，世人造作无穷的口业， 所以太上才再三严厉的告诫呀。 故事， 明朝的侍郎王伟是少保于谦推荐而晋升的， 却窥探愚公的过错，暗中上奏毁谤他，希望别人赞扬他正直。 当时景帝非常信任于谦，就召见他， 并将王伟的密告奏折给他看。 愚公叩头承认罪过，景帝说， 朕很清楚你的为人，你不必感到遗憾。 于谦出来之后，王伟就迎向前去问他说， 哎，皇上说了什么事？ 愚公不说话。王伟再次请问，于谦就笑着说， 老夫有不对之处，请你当面对我说，我也未必不听从，你何忍心这样做呢？ 于是拿出了密告的奏折给他看。这时王伟惶恐惭愧，吓得无地自容。 愚公却笑着安慰他。 元朝杨铁崖的声望名重海内，临江有一座王杰赋的纪念祠。 临江在今天的江西清江， 杨铁崖就在上面题诗说， 甲马驮驮百里程，清风后夜写书城，只因流软桃花水，不似巴陵汉水清。 巴陵在今天的湖南岳阳。 后来杨铁崖始终没生儿子，有一天梦见一位妇人对他说， 你所做的王杰赋诗虽然不至于损伤杰赋的名声，但是你的居心刻薄无情，上天要惩罚你绝后。 杨铁崖感到非常的后悔，就再做了一首诗说， 天随地老妾随病，天地无情妾有情，直血裂开侠教翅， 教就是尖而高的山， 胎痕化作血浆清，愿随香色生终死，不逐胡且拍李生，三月子规啼断血，秋风无泪谢哀鸣。 子规也就是杜鹃。 后来又梦见那位妇人对他说， 你既然已经悔过，就应当会有儿子的。 结果杨夫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杨铁崖先生从此认真修道，并且正得了仙位。 说明， 杨铁崖 即元末的杨维桢， 山阴人。 山阴在今天的浙江绍兴， 字连夫，号铁牙， 又号鲍仪老人， 善于吹铁笛，故又称 铁笛道人， 精于作诗，号 铁牙体， 尤其擅长古乐府， 著有《东围子集》《铁牙古乐府》。 结妇， 就是丈夫死后 守贞不再嫁的妇人。 刘阮， 就是东汉刘晨和阮肇的并称。相传永平年间，刘阮两人到天台山采药迷路， 遇到了两位仙女，蹉跎了半年才回来。 时间已到了晋朝，子孙已过了七代， 后来再入天台山寻访，昔日的踪迹渺茫难寻啊。